系啊，你好啊，两位主持人。 系，请讲。 我想问一下咧，头先嗰位先生话用啲醋嚟洗头咧， 系啊， 可以去油，可以去油脂系咪 啊？系啊，系啊。 咁我先生个头咧，佢日日都洗头个，但系夜晚洗完咧，佢第二朝都好腍噶喎。 嗯。 咁系咪用翻你嗰个用柠檬，就咁用柠檬汁洗头，系咪都 OK 咧？ 嗱，你试下，你试下，试多几次啊！第一次应该已经发现咗啦，效果好，即系好正，好唔同噶啦。试多几次啦，啲头发慢慢去复原咧，吓、就唔会咁立噶啦。 嗱，因为佢咧，其实啲头发就唔系多啊，系好少嘅啫。但系咧，佢嗰啲头油咧就系好犀利 嘅。 同埋咧，最奇怪就系佢食嘢嘅时候咧，有时我哋去饮茶好，食咩都好咧，佢食饭咧。佢个头嗰个顶咧就飙晒，我都唔知系汗啦定系乜嘢。所以我头先啱啱听到，我哋成日同佢转洗发水啊，成日转呢只转嗰只都唔 OK 啊。啱啱头先啱咁好彩听到你讲话， 你试下 用柠檬。 用啲醋嘅时候， 用柠檬同埋用醋 系咯，嗱或者你去买一啲茶仔粉啦，茶仔粉洗完之后咧，啲油又可真系唔会好似你咁样讲话成头都系咯，吓、啊， 但系佢少头发 嘅。茶仔粉系咪？我以前 我哋媽媽咁樣要煲咗嚟洗咁啊！以前就好麻煩嘅，而家唔係噶啦，而家咧佢整到好似咖啡粉咁樣噶，你揾普通嘅水開佢咧，就已經係又變成液體噶啦。 哦，即係純粹係茶仔粉嘅副。洗头嘅系咪咧？ 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！茶仔粉啊，我要嚟冲凉，我要嚟洗碗啊，乜都用佢噶。 哦，咁样啊？哦，出边就系有嗰啲茶仔粉，唔系话我哋好似以前妈妈咁样煲水啊，唔使嘅。 同埋嗰样嘢嚟嘅，不过而家咧，佢已经都系磨到好靓噶啦，好方便啊！你去健康店揾到噶啦。 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咁我再问一问，用嗰个柠檬汁，好似你话斋，滴两滴喺个头嗰度洗完之后就过水，咁就 OK 噶啦。 哈哈哈。咁咧就有啲香味添，好，拜拜。 因为啲头发都甩晒嘅，差唔多。 你又试下用啲姜汁啊，睇下会唔会真系帮佢生翻多啲咯。 即系榨咗啲姜汁嚟揩头， 系咯， 榨头 按摩按摩， 系咪啊？ 系啦，系咯， 唔需要过水， 唔使噶啦，好爽嘅。 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唔该晒，好，拜拜。 拜拜。 好啦，讲一次。